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途牛十二周年打卡直营门店活动现在开启，经典注册即送8888元大礼包，还有超值的欧洲旅游4999等你抢购。途牛十二年周年庆，见证成长，真情陪伴。来电详询0108875-2271，要旅游找途牛。 南京某高校呢，有一个98年的小伙子呢，因为植发向老师请假，因为不好意思，所以请假条上呢只写了做小手术。没有想到呢，这个辅导员偏偏要问他做什么小手术，他就只好默默地脱下了帽子。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就存够了植发的钱吗？

比起轰轰烈烈的誓言，纸短情长的记得更加戳中人心。之前看新闻说，江苏宿迁的64岁的孙大爷心脏病突发，住进了 ICU， 昏迷了30个小时。苏醒之后呢，没有办法开口，他就写下了"老婆今天过生日"。都说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啊！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Thank you.

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厉宁， 中国现在一个大问题，提高企业家的素质。如果没有这个企业家的素质，其中包含在银行家的金融方面的高的素质，还是很难把北京的金融业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讲企业家，如果是抱过去的眼光来看企业家，那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企业家他最要紧的是他是去开辟新路，小富靠拼搏，中富靠机遇，大富要靠智慧。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虚的技术一定要做实，而实的产业必须要学会虚。虚数据时代，无论是 VR 技术还是 AI 区块链 IoT 等技术，这些技术再先进再流行，风投啊资本再喜欢，但是如果不能和制造业和服务业相结合，不能推进转型升级，不能推进社会向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更加普惠的发展，不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健康、更加快乐，这样的技术就变得毫无意义，也不会也不可能有广阔的前景。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我是觉得我们 整个社会啊，公共政策讨论对财政政策的理念呢，必须有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必须区分财政和金融。中国的问题不是财政的问题，现在是金融扩张太快。你要去杠杆，你要紧信用，要化解金融风险，必须财政扩张，财政赤字要增加，哎，来一个平缓的来过渡。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业工作委员会会长杨刚在2018产融协同高峰论坛上表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如果不能得到融资租赁这样有效的金融手段支持，就不能够真正克服经营中的资金风险和市场竞争力的瓶颈。融合发展是共同发展之道，需进一步唤起融资租赁业和制造业的共识。银保监会出手化解质押风险，允许险资设立专项产品投资权益资产。郭树清称，中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近日召开的国务院金融委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十次专题会议提出，发挥好资本市场枢纽功能，资本市场关联度高，对市场预期影响大，资本市场对稳经济、稳金融、稳预期发挥着关键作用，要坚持市场化取向，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再来，在南京秦淮区便利店呢，出现了不能吃的零食被抢购一空。这是一款电费零食包，扫码就可以用支付宝为偏远地区的老人缴电费了，还可以收获一句人生忠告。没有想到开价当天呢，就有121包零食被带走了，有72人都为老人买了单。这样不能吃的电费零食包，你会不会想要买呢？好了，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祝你今天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 赵传，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